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三集。第二天起来，那股难以忽视的焦躁感又浮上心头。唐默再次打开桥牌软件，继续玩牌。就这样又打了一整天，唐默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双眼里全是血丝，大脑疲惫到闭上眼睛就能睡着。QQ 的提示声响了起来。你玩了一整天？唐默揉了揉干涩的眼睛，回复道： 有点不舒服。 玩了这么久肯定不舒服，早点休息。离黑塔远一点。唐默已经趴在电脑桌前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他看到维克多发的消息，赶紧给对方回复过去，不过维克多已经下线了。唐默伸了个懒腰，突然觉得精神好多了，心跳仍旧很快，但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焦躁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网络上还在讨论黑塔事件，政府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，却强有力地压制住了舆论。很多网友只能私底下讨论黑塔的相关信息，讨论的也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，敏感词汇连发都发不出去。唐默点开了几个推测黑塔真相的帖子，大多数人觉得黑塔是某项顶尖科技的研究成果，也有一小部分人觉得是世界末日，不过他们的语气完全是在开玩笑，所以也没被删帖，随便这些人在帖子里胡说八道的乱扯。下午的时候，王主任在图书馆的群里发了一条公告： 紧急通知，后天开始，图书馆被征用为临时研究中心，有什么私人物品今明两天内领走。再通知一遍，后天开始。 群里顿时炸了锅，几个老员工纷纷询问，图书馆被征用了，那他们以后要去哪儿工作？还有几个年轻的员工开玩笑地说， 这都要世界末日了，还工作什么呀？ 唐默抬起头看了眼远处的黑塔，他拿起背包坐上前往图书馆的公交车。不得不说，华夏在社会维稳方面实在做得太好。除了他们这种工作单位离黑塔太近，不得不回家放假的人，其他公共设施都和往常一样非常平稳地运行着。不过上车刷卡的时候，唐默看见司机面前摆了一个烟灰缸，里头全是烟灰，嘴上还叼着一根烟。一个中年妇女埋怨道： 哎，师傅啊，你这开车怎么还抽烟呢？不是禁烟吗？ 烦得很，不抽烟连车都不想开了。要不你来开？ 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不抽烟是你们公交公司自己的规定，你抽烟就是不对，还不让人说了。 司机和妇女吵了起来，坐在唐默旁边的两个女大学生赶忙劝架。好不容易劝开了，两个女生坐回座位。一个人说： 今天是第三天了吧？哦，你说那个好像还真是第三天了。 女生一边玩手机一边说： 说什么要淘汰玩家，还不限于游戏方式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都三天了也没什么动静嘛，什么样子算是游戏？我们俩石头剪刀布算游戏吗？ 嘿，那要不要试一下石头剪刀布？ 我输了。那我是不是被你淘汰了？ 两个女生相视一眼，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有心情坐公交车继续日常生活的，都是对黑塔事件不甚在意的人。唐默抵达图书馆时，看到几千个举着牌子的人堵在路上和武警们对峙，这些才是对黑塔事件非常在意的人，也是真正觉得黑塔会带来世界末日的人。 唐默绕路从后门进了图书馆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急着回来取东西。空旷的图书馆里没有其他人。门外传来游行群众的口号声，图书馆里也回荡着他们的喊声。唐默找到自己的柜子，将里面的几本书取了出来。他正要离开，突然听到东南角发出一道沉闷的声音。唐默停住脚步，看向那里。片刻后，他从保安的柜子里拿出一根黑色防爆棍，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地走向角落。 谁在那里？ 没有回音，隐约还能听到角落里传来有人捡书的声音。对方把书塞回了书架里，手忙脚乱的时候又弄掉了一本书。唐默走到角落的书架旁，一个转身喝道： 谁在那里？ 一个长相普通的年轻人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，慌张地看向唐默，手里还拿着一本书。唐默握着防爆棍的手放松下来，惊讶道： 神棍，陈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神棍动作僵硬地看着唐默，干笑了两声，把掉下来的书又塞回了书架里。唐默皱紧眉头： 你是怎么进来的？ 啊，东边那里有个窗户没关好，我就是进来看看，看看。 唐默回忆了一下，图书馆东边确实有个窗户，不过那个窗户是贴地的，连接的是地下室，主要是为了通风。这神棍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难道还真是爬窗户进来的？ 唐默说：陈先生，您这样我们会很为难，这算是偷窃行为了吧？ 我没有偷东西。 神棍急忙说。唐默上下看了他一眼，手里紧紧握着防爆棍，走到神棍面前的书架，仔细看了看。确实没有少书，和他三天前离开的时候一样。 那您这次进来到底是想要？ 叮咚，对抗游戏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书？已触发。2017年11月17日下午17:52，玩家唐默、陈方之安全进入游戏时间。玩家已进入沙盒，游戏地图制作完毕，数据载入完成。 一瞬间，图书馆外叫嚷滔天的口号声消失得干干净净，空荡荡的图书馆里，一个诡谲清脆的童声凭空响起，念唱着一首从没有人听过的童谣： 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根棍子轻轻打，两个玩家过家家，三天三夜不说话，天使恶魔想要他。嘘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书？ 不相信黑塔的人从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，他们相信这是政府的高科技研究成果，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危害。政府总不可能害人吧？哪怕真有什么事，领导也是人呢，就算天塌了下来，也有上面的人顶着，和他们毫无关系，反正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相信黑塔的人在第三天来临时畏惧到了极点。 什么是游戏？什么是淘汰？我们要一个说法。 对，说法，解释， 他们是什么东西，必须给一个解释。 游行的人越来越多，堵住了苏州的市中心，中间还有一些浑水摸鱼的人，想看看能不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。哪怕武警们再怎样警告驱赶，他们也仗着人数优势不肯离开，死死地围着白墙，甚至大有破墙而入的趋势。这样的情景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，华夏算是很好的了。黑塔事件发生前，国家内部非常稳定，拥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控制力。在一些贫穷弱小的国家，尤其是一些政府威慑力极弱的国家，黑塔危险派在第一天就占据了政府机关。 黑塔是神， 他将带领我们迎来新的世纪，黑塔世纪即将来临，我伟大而唯一的主，请赐予我们新生的力量， 赐予我的力量。 成千上万的人跪伏在黑塔前，渴求美好的新世纪。唐默并不知道这些事，他手里紧握着黑色防爆棍，哪怕衣服穿得很薄，额头上也已经布满了细汗。那诡谲清脆的童声唱着这首童谣，他唱完了，空灵高亮的声音却在空旷的图书馆里久久回响。你听到了吗？唐默几乎是从牙齿缝里嚼出了几个字。神棍早已经吓得瘫在地上，乱糟糟的头发挡住他的眼睛。当唐默看向他的时候，只能看到一双因恐惧而发颤的眼睛。神棍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害怕的直往后爬，一直缩到了墙边，抱着头哆哆嗦嗦地说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 唐默哪里知道？唱完那首童谣后，图书馆里就再没有声音。渐渐的，唐默冷静下来。有的人遇到大事就会手足无措，慌了神，唐默正好相反。唐默天生是个极度理智的人，5年前他的父母一起出了车祸，那时候他才刚上大学，换作别人可能就觉得崩溃了，唐默却有条不紊地处理了两人的葬礼，直到一切都结束后才一个人偷偷地哭了一场，接着又开始考虑起自己的未来。而且自从唐默前两天心跳加快产生焦虑感后，他发现自己变得比以前更冷静了。唐默右手拿着防爆棍，从祭类书架上取出一本又厚又大的书当作盾牌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一片没有边际的白。这是图书馆东侧的窗口，正常从这里看过去，能看到苏州市区的主街，还能看到几个有名的古园林。唐默握着防爆棍的手更加紧了几分，他看似平静，却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，每走过一个书架都做好随时动手反击的准备。唐默将图书馆3楼东南西北的窗户都看了一遍，回到原地。 我们不在苏州了。 神棍坐在墙角，面露惊恐地看向唐默。唐默很不想说出这个答案，但他硬着头皮说， 我们现在周围是一片空白，可这里又确实是图书馆，大概类似于图书馆被人凭空搬到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房间。我在这里工作1年了，刚才路过服务台的时候看了一下，我同事的水杯还放在桌子上，和图书馆一模一样。 毕竟不是单独一个人，神棍听唐默说了很多，也鼓起勇气站了起来。他四处看了看，突然说， 啊，这是我上周偷偷放在这儿的书。 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 我怕这本书被别人借走，藏在这两个书架中间的缝隙里。 唐默无言以对，原来那些都是你干的。唐默是图书馆的管理员，神棍是常客，两个人都确认了这里就是图书馆，那肯定没错。唐默带着神棍去保安的柜子里又拿了一根防爆棍，现在一切都是未知的，让神棍拿防爆棍，一来可以保护他自己的安全，二来如果两个人遇到什么危险也多了一个帮手。两人刚走到服务台，突然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从3楼深处的书架附近传来，神棍吓得睁大眼，唐默也吓得后背一阵冷汗。 那里他刚刚才去看过，根本没有人。这脚步声是谁？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